雷佳《爱国之恋》，由总政购物团推荐。这首歌上榜五周，成绩一直非常的耀眼，最高排名呢是在第二名，上周排名在了第三，但是本周呢略有下滑，来到了第十位，得分是2956票。一起来听。榜总榜第233期，2017年第三期继续来推歌。本周的第九名，温情的纽带，由泽旺多吉和思兰共同演绎，来自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这首歌上榜四周，上周排名在第十，本周上升了一名，票数是3486票，讲述的是对长江巢湖的歌颂。一起来听。 有一条温情的纽带，从巢湖岸边长长的牵来，环绕在美丽的唐山脚下，温泉之乡绽放迷人的风采。深切的 山下故乡你挥动臂膀，郁金花还为你张灯结彩。温泉你用热烈拥抱八方冰糖，让梦想的蓝图走向未来。啊，你就是那条温情的纽带，永远关切我 华语民歌榜本周上榜歌曲第八名，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部文工团推荐，由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丹阳演唱，我是风筝你是天。每一位游子的心中一定都有着一份浓浓的故乡情。我是风筝你是天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五，本周来到了第八位，最高排名呢是在第二名，本周获得票数4286票。 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九五九，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

云海苍苍，飞向那方。为何独自飞去？停下再想想，是否知道信心失去，前面景色更迷茫。为何独自飞去？停下再想想，是否知道信心失去，前面景色更迷茫。 音缭绕，唱响祖国，华语民歌榜为你呈现天籁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华语民歌榜。 华语民歌榜，各位好，我是江帆。你有没有想到好像很久都没有好好的和爸爸妈妈聊天了呢？倡导家庭关系的歌曲，你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当年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常回家看看》，但是在这里余文华老师也是用他优美的唱腔向我们提倡有空跟爸妈聊一聊。这首歌上榜三周，排名起伏比较大，上周呢由第七名一举跃到了第四名，而本周呢又来到了第七的位置上，获得票数是4562票，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推荐，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余文华演唱。有空跟爸妈聊一聊。 爸妈知道离家很远，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就盼你有空跟爸妈聊一聊。家里的房子很大，只有电视机一天到晚在吵闹，送来的外卖吃着不知啥味道，人老了半夜三更睡不着觉，天天想着你胖了瘦了，工作顺不顺，心情好不好。爸妈的心永远被儿女牵着跑，有空跟爸妈打打电话聊一聊，爸妈不想过问你关生几瓶挣钱多少，只愁孤单的日子有些难熬。做很忙，一时半会儿见不着，就盼你有空跟爸妈聊一聊。家里的亲戚很多，只有过年过节铁门才有人敲，明月的报纸看着不知几点了，人老了每天起得都很早，一睁眼想着你冷了热了，在外乖不乖，对象找没找。爸妈的心永远被儿女背着跑，有空跟爸妈发发微信聊一聊，爸妈不想过问你是做多大业绩多少，就盼着儿女们闲聊，静静笑，就盼着儿女们闲聊，静静笑。 华语民歌榜，华人都爱听的音乐排行榜。各位好，我是江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也就是华语民歌总榜第233期2017年第三期的排名情况。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宏伟，胡杨音乐，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推荐，上榜六周，排名比较稳定，上周呢就是在第六名的位置上，本周名次依然不变，票数是5372票。究竟胡杨的坚韧不屈和月亮的温柔唯美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胡杨音乐，一起来听。 故事此后谁能

家协会、华语电台联盟共同主办，音乐生活报协办，全国百家电台联盟打榜 FM 169.3 好音乐就在华语音乐排行榜。This week's Top Radio。凝聚爱的力量，传递新的希望，以歌声唱响祖国，以梦想点燃希望，弘扬你的中国梦，传递幸福新篇章。正是华语民歌榜， 华语民歌榜，想要力挺你钟爱的歌手，欢迎登录 FM 169.CN 首页，点击音乐榜单投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听听 FM APP 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江帆继续为你揭晓本周华语民歌榜上榜第五名的歌曲《中国梦少年强》，是一首非常有震撼力的歌曲，来自著名歌唱家蒋大为。《中国梦少年强》，祖国未来华夏唱，听起来就特别的振奋人心。这首歌曲排在了本周华语民歌榜第五名的位置上，由北京百余时代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送，上榜三周，最高成绩在第三名，本周第五，票数是5730票。 少年强，中国强，九天揽月海人航，心情山水愿梦秀苍苍，新时代大希望，民族复兴之路刚，国学壮奔远， 上周的华语民歌排行榜当中，冠亚军得主都非常的厉害，都是首次上榜就拿到了冠亚军的好成绩。上周的第二名亚军得主黄晓，魅力东方，首次上榜票数直接破万，成绩非常的耀眼了。而本周的成绩呢，也是不菲，挂在了第四名的位置上，由上海轻音乐团选送。这首歌呢，是歌颂东方魅力的歌曲，黄晓《魅力东方》，一起来听。榜总榜第233期，2017年第三期，马上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周的前三甲得主了。本周华语民歌榜打榜歌曲的第三名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丽达带来的歌曲《画卷》。这首歌呢，是以一带一路为题材而创作的作品，以画卷为切入点，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可以说是为家国情怀而唱，用歌声铺展画卷的代表作品了。这首歌新歌上榜第一周就拿到了季军的好成绩，恭喜王丽达。

乐排行榜广播拜大年。大家好，我是 FM 九二万盛旅游交通广播主持人杰仔，在今年到来之际，推荐大家一首鲤鱼村的《野蛮生长》，祝大家鸡年行大运，大吉大利。野蛮生长，我们都还来得及。 凝聚爱的力量，传递新的希望，以歌声唱响祖国，以梦想点燃希望，弘扬新型中国梦，传递幸福新歌声。这里是华语民歌榜。 华语民歌榜总榜第233期，2017年第三期，正在为您揭晓本周的前三甲，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第二名亚军得主。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历经坎坷了，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母恩难报答》，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提起阎维文呢，可能我们脑海当中第一印象就是他唱的《母亲》，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而这一首《母恩难报答》依然是歌颂母爱的作品，上榜12周，上周还排在了第20位的位置上，但是本周一举跃到了第2位，获得了本周的亚军，得分是41600。